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大家收听哲学对谈嘅节目。呢个礼拜仍然系咧，我同阿邓文正博士咧系讨论系德性嘅问题，或者叫德行或者德善嘅问题啊。邓文正博士系芝加哥大学嘅研究政治学毕业嘅，同埋咧喺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咧系任教多年，而家咧佢会系即系喺香港咧系创办一个希文学社嘅负责人。阿文正兄，欢迎你今日再次同我哋讨论问题啊！嗱。我上兩輯裏面咧，就同你討論過係亞里士多德嘅，即係對於係德性啊，係對於係所謂理性嘅，即係德行啊等等嘅問題。咁我想已經係可能古代嘢講得夠啦，可能我再將亞里士多德咧就會再擺一個即係歷史脈絡裏面。你上一集都提過咧，即係亞里士多德提出呢個問題，呢啲咁嘅意見咧，係慢慢俾人遺忘咗嘅嚇，即係差唔多喺佢之後咧，就差唔多成千年咧，俾人哋唔講嘅、唔討論嘅，係點解咧？ 我諗亞里士多德嘅想法去到羅馬之後，因為羅馬城國嘅構想同希臘嘅構想好唔同，咁、去到羅馬，羅馬人可能根本都唔覺得佢嗰樣嘢係咁重要。即係你睇好簡單，你睇譬如一個大家一般人認識嘅西塞羅咁先算啦。西塞羅係我估係羅馬共和時期最後一個尊敬希臘嘅傳統嘅一個羅馬嘅人物，之後基本上你都好難見到有任何嘅。咁由羅馬滅亡到整個中世紀，所謂佢哋叫做黑暗時代。一來係我估計係因為教權嘅關係，即係你教會成個籠罩住歐洲，咁你基本上嘅所謂道德教化係由教會去推行嘅。咁在當時嚟講，教會推行嘅任何一啲嘅教化咧，如果嗰樣嘢同教條或者教規唔合嘅話，佢一定唔會要你嘅。咁所以即係在教會嚟講，教會認為佢嗰啲已經全部有曬㗎啦嘛，佢不假外求，佢唔需要佢靠你以前其他啲咩人嘅。好長一段時間，基本上超過一千年，我諗喺歐洲即係希臘嘅成個希臘傳統係擺埋一邊，直至到文藝復興。所謂文藝復興咧，文藝復興嗰個字本身就係重生咁解嘅，即係一個所謂向古代尋找古人智慧再重新生。咁喺個尋找古人智慧嘅過程入面咧，佢發覺最得意嘅咧就係佢個重點係反而係亞里士多德而唔係柏拉圖，係 咩？ 即係喺成個 Renaissance。咁嗱，點解呢個就好多人拗啦，就唔知。但我覺得有一樣嘢值得我哋而家討論一下嘅咧，就係咩叫做近代咧？即係近代呢個所謂 modernity 呢、這個，即係近代係由咩時候開始嘅咧？咁好，當然有社會學家有佢自己一啲睇法，唔同嘅學派有唔同嘅睇法。但如果你從政治哲學角度嚟講，近代嘅開始咧就係 Machiavelli 開始嘅。咁 Machiavelli 點解會係一個劃時代嘅人物？點解好似一個分水嶺咁，能夠將古同近咁樣斬開兩截咧？就因為 Machiavelli 咧同上係提出一個 virtual 嘅問題，係。但係佢嗰個所謂 virtue 即係 Italian， 佢用嘅講法咧，同亞里士多德嘅講法咧就好唔一樣嘅。佢就覺得如果我哋用你啲古代希臘或者用中世紀基督教嗰種對於人嘅倫理道德嗰種教化嚟去處世嘅話咧，佢話我哋啲國家死曬，我哋嗰啲皇后統治者冇可能生存得到。佢話：你哋教人哋去謙恭、去禮讓、去忍讓，要謙卑，要乜乜乜。佢話：如果你啲做統治者個個係咁，你唔守得住你啲國家一定俾啲強大嘅人吞食曬。佢話：如果你採取基督教嘅教訓，人哋打你嘅右邊臉，你連左邊臉都讓人哋打埋嘅話，咁係咪佢話我哋叫一個統治者？當你嘅前門俾人哋嘅步兵攻擊嘅時候，你不如開埋後門俾人哋騎兵攻入嚟啦。佢話：咁你任何一個統治者都死嘅，所以佢話唔得，我哋唔可以用呢啲咁嘅辦法，我哋一定要企出嚟用一啲包括奸詐、欺騙啊，甚至比較殘忍啲嘅殺嘅手段啊，為咗個國家要生存， 佢話我哋一定要用一啲古代人認為唔合理嘅手段。佢話呢啲正正就係現代人認為係合乎某種政治邏輯嘅嘢，就因為你要生存啊嘛，你要生存，你如果用咁好嘅手段，你生存唔到。 咁係咪即係 Machiavelli 都覺得頭先剛才講一種嘅欺詐啊，呢種或者殘忍啊？就係、是、佢認為嘅呢種嘅都係一種德行咧。 誒，佢唔係個話呢種係德行，佢只不過話咧，你喺好多情況條件底下，你不得不咁做嘅。所以佢話咁樣做唔係壞事嚟嘅，因為你生存係即係，所以而家所謂叫做 realpolitik， 即係所謂我哋叫現實政治呢個名字就由嗰陣時開始嘅。雖然呢個係 German word， 但係佢由嗰陣時開始就話，即係而家我哋今日講所謂國際之間啊，咩誒邊度有正義講啊，全部都假嘅啫，呃人啊乜，其實嗰啲就係因為話，當每一個國家為咗佢自己利益，為咗佢自己生存，佢要做到一啲手段，嗰啲手段唔係一定係咁好睇嘅，唔係一定咁見得光嘅，但係人人都做。 咁講法即係話咧，佢同阿里斯多德嘅原本嘅諗法係好唔同啦。 係完全唔同噶，佢覺得你啲以前啲諗法係迂腐噶嘛。 咁就依種嘅發展裏邊係咪都係影響，即係點樣，即係發展落去嘅時候啦？阿里斯多德呢啲咁嘅學説裏邊啊，就此會淹沒啦，抑或點樣重新可以俾人討論啦？係尤其係關於喺德性問題。 嗱，我又唔覺得會淹沒喎。事實上我諗我哋應該反而而家越嚟越多人就應該再將一啲比較好啲，等於我哋話比較合理啲嘅一啲諗法提返出嚟，就話係咪國家必須要咁嘅呢？係咪一個政府一定要為咗甚至為咗達到自己某一啲嘅權力啊，為咗佢維持某種統治啊，或者等等咧，佢就可以完全唔考慮，譬如品格啊，譬如統治者應該具備一啲點樣嘅條件啊等等。如果基本上你係而家好多人認為啊，我哋其實應該需要考慮呢啲喎咁。咁但係你觀察呢個世界好多係唔會考慮呢樣嘢㗎嘛。 嗱，關於統治者啫，但譬如果係一個普通嘅市民咧。而喺文藝復興期開始時候啦，佢有冇再將係亞里斯多德幾種嘅德性啊、德行問題裏面重新去翻出嚟講嘅討論咧？即係一個普通人啊，係咪都需要做一個德行嘅人？或者話我哋剛才講嘅喺呢個係千幾年裏面嘅所謂喺個基督教思想之下裏面咧，係再唔需要探討啊亞里斯多德嘅呢種咁嘅説法咧？ 我又覺得唔係喎，因為唔好講話喺即使喺基督教世界嗰個所謂德行嘅實踐係咪咁普遍先啦？就算你算佢係普遍啦，咁但係呢個世界唔係淨係得基督教國家噶嘛，呢個世界多數嘅人都唔係有咩信咩某一種特定嘅宗教啊嘛，咁佢哋係咪應該要有一啲基本嘅即係所謂做人處世係咪都應該有啲基本嘅原則去遵行嘅咧？咁嗰啲原則未必係一定符合你佛教或者基督教或者任何教喎。咁係應該有一啲嘢係可以，我唔理亞里士多德好或者孔子好邊個好，即係有一啲好叻嘅人，佢提到出嚟俾我哋一啲類似明燈咁嘅嘢。咁你大家係應該可以跟得到嘅。咁當然啦，你要考慮好多客觀因素啦。你有冇咁嘅條件？你喺個學校、中學、小學係唔係啲老師？同學等等，咁呢啲就每個社會自己去。 但係我仍然都係講得就問，即係當我再提出呢個所謂德行德性呢啲咁問題嘅時候咧，我哋所要理解都係一個從古代嚟啦，即係亞里斯多德嚟又好，喺儒家嚟都好。但我哋覺得咁講法就我哋睇啲問題一個係一個好空洞冇內容啦，因為係仍然都係亞里斯多德嘅即係講嘅歷學説裏邊有對現代嚟講有影響嘅咧。即係話我講譬如話誠實。誠實咧，其實實上咧，唔係一個呢個美德咧，就我要講真話裏邊，其實唔係嘅，有時要講假話嘅。咁啊，呢個係咪咁樣先做法先啱咧？係咪德行啊變成一種咧，係其實一個係模棱兩可嘅一種嘅定義咧？ 我諗現代人會話係嘅，因為現代人嘅考慮係話，我如果我不誠實，係對人冇損害嘅話，咁我有乜所謂咧？佢話你事實上你觀察你周圍嘅人，我諗好多人都有類似咁嘅經驗。喺我哋細個成長一路，大人咧就為咗要氹啲細路仔瞓覺，即係我哋細個所謂叫愛孤乖嗰啲時候，咁啊佢哋就會講：嗱，你好快啲瞓啦，你好收聲，你唔好嘈，你唔好喊啦。如果唔係咧，就拎咗你街角嘅勾坡拉咗你走。 係， 好啦，咁如果你嚴格嚟講，佢其實不誠實，佢係講緊假話。咁但係呢啲假話係 即係而家啲人係覺得可以接受嘅，因為佢係唔傷害他人嘅。 假話可以善意嘅， 喺呢個情況之下， 可能成個惡意嘅喎，係咪先咁講？ 咁呢個就唔知啦，即係呢個係咪即係成假話可以係善意，但係誠實係咪一定會有惡意？ 唔一定一定啊，即係話有時候可唔可以帶啲惡意？ 會喎、啊，我諗會嘅喎、啊嗯，即係當你好坦白講一啲嘢，但係你講嗰樣嘢可能會傷害人，但係嗰個你事實上係真係坦誠喎、啊，咁點辦呢？咁你係寧願傷害他人嘅自尊啦、啊，定係你寧願誠實咧、啊？咁你就要衡量啦、啊。咁、我諗我哋而家講緊所謂品德啊、德行呢啲嘢咧，其實往往就係不斷喺個生活過程入邊考驗緊我哋每一個人。就話你每一刻你做每一樣嘢，你每一個決定，你都其實係有某一種嘅品德考驗嚟嘅。 但都仍覺得嗱，品德啊、德性裏邊咧，係似乎覺得係一種係好嘅嘢、善嘅嘢先得噶嘛，係咪？咁但係善嘅同好嘅嘢，應該同惡係錯嘢有一個對立噶嘛，係咪？咁即係話我哋仍然都感覺到咧，依、這個我希望一個領導人裏邊佢品德好咧，我絕對唔希望佢講係善意嘅謊話噶嘛。系咪？ 照計就乜方法都唔應該講嘅，即係在佢哋嚟講。不過當然而家咧，大家我諗我哋嘅社會都會面對，即係好多社會都會面對呢樣嘢。當你發覺你嘅社會入邊帶領大家一齊行嗰啲在即係儒家講所謂在上位者，當你發覺佢哋係即係個品格上出咗問題嘅時候，咁你點辦咧？咁呢個我諗好多社會大者可以亂噶，個社會可以亂噶。咁但我覺得呢個反而係一個好嘅希望，就因為反映到社會上越嚟越多嘅人係要求你唔可以咁唔守規矩咯，即係話。 我哋啱啱係討論過亞里士多德嘅呢個德性啊、德行嘅問題咧，係引到喺當前世界裏邊嗰啲嘅意義啦。我諗我休息陣間再翻轉頭咧，再同阿文靜兄弟繼續討論埋，即係德性、德行喺現代社會或者香港嘅呢個意義喺邊度啊？ 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邓文正。 嗱，我喺上一节里边咧，阿文正兄都讲到咧，就话喺亚里士多德经过咗系文艺复兴期啊，或者经过 Machiavelli 啊，对于所谓系德行呢个里边咧有不同嘅理解。到现在嚟讲嘅时候咧，似乎有啲系同亚里士多德有啲相反嘅意见啦咁样。但問題咧就問我哋當前啊，係咪接受呢種所謂嘅所謂相對主義啊、平均主義等等呢啲咁嘅效益主義咁問題嘅時候咧，我要重提德性啊、德行啊，其實係一個多餘嘅事咧。 喺而家呢個世代，我諗好多人都可能會有咁嘅睇法嘅。即係我唔會咁睇，我就會覺得有啲嘢係應該擇善固執嘅，有啲嘢係啱嘅話，應該唔理點你都應該去做。咁好多人就會話：，你呢啲唱高調啫，你哋啲讀書嘅人乜乜乜。咁佢話你喺個社會呢樣嘢做緊乜？佢話你飯都唔使食啦。即係啲人會咁樣諗。咁呢個我諗係因為一啲好現實嘅問題，使到啲人係變咗有即係好似你話好多啲由虛無主義、乜乜主義嗰啲咁喺個社會充斥都好犀利。咁可能正正因为咁，我哋更加需要有一啲强调人嘅品格训练嘅嘢出嚟。呢个我就觉得比较麻烦，因为希腊人嘅传统咧系认为品格系一个好重要嘅嘢。一切嘅教育，一切嘅嘢，无非就系睇点样训练人要有一个佢自己嘅品格。但系似乎在我哋嘅传统入边咧，几千年我哋系冇点样注重话每一个人要训练自己。咁当然佢叫你做正人君子，咁但系呢个系一个唔系话每一个人训练有一个点样特别品格嘅问题。 咁但都系我哋儒家里边要求喺每个人都成为君子噶嘛。或者話喺亞里士多裏面講咧，佢都多次提到咧，人成為一個所謂 nobility noble 人，即係一個高貴人啊嘛。高貴人可能都可能會同君子差唔多意思啦，即係話咧。 近 嘅，因為人一出嚟嘅時候咧，你睇個樣子，就得呢個係一個係又有一個高貴性喺裏邊，或者話君子立場入邊。咁嗱，而家譬如頭先講就話現代人裏邊，發覺原來咧啲所謂嘅德性啊、德行裏邊咧，只係啲空話嚟嘅。咁如果你話再要提翻你頭先講才嘅品格或者品德嘅問題嘅時候啦，我就問呢個品格品德啊，最後尾根據乜嘢嚟定嘅咧？即係話係唔係啊？係亞里士多德裏邊喺倫理學裏邊提出嚟嘅勇敢啊、節儉啊、節制啊、慷慨啊， 都会成为我哋而家当前我哋要追求嘅品德品格呢？ 我觉得系嘅，我觉得呢啲全部都应该肯定嘅，只不过一般人平日唔会花时间去考虑啊，我哋应该要诚实啊，应该要慷慨啊，应该要助人啊，应该要点啊，即系唔系好多人去不断去反省呢一类嘅问题。我就觉得应该系肯定呢啲嘢。咁不过呢，而家问题有现代社会呢就好兴讲一样嘢，就话因为个社会系不断变化嘅。咁社会变化呢有一啲价值，譬如话我哋好耐之前我哋个社会都认为系一个好高嘅价值嘅，但过咗冇几耐到今时今日已经成为唔系一样咁样嘅嘢。咁即系话我哋今日掌握住嗰啲我哋认为系崇高嘅价值，可能过咗冇几耐都会变咗另外一啲嘢。 因为你上一集都提过咧，譬如 Machiavelli 讲嘅问题， 系啊系啊， 好似咁样就咩，就所谓目的决定咗手段啊嘛。 系啊， 我睇我哋嘅效益，睇个有冇系结果好唔好决算咯。但你讲品德品格，无论你系一个所谓一个外在内在都好啦，系一个个人嘅一种修养问题。咁其实有咩意思啫？冇用噶嘛，得个可能就实际上啦，我做唔到任何嘢。一个诚实嘅人唔一定做咗诚实嘅事，一件事唔一定好。咁样的话时候咧，我系要求紧所有啲我哋嘅政治领导人里边啊，佢哋嘅诚信啦，就成为一个只一个乜嘢系虚伪嘅问题，一个系只一个空话。 但我又觉得唔系，因为好简单，你睇下，如果呢个系一个空话，就唔会咁多人认为诚信咁重要啊。如果个社会普遍认为，所以咁嘅所谓系咁噶啦，如果个个都认为系咁噶啦咧。咁你就冇人會出嚟去抗議。 嗱，呢個即因為我哋心目中裏面咧，可能我哋有個裏面有種感覺，就係呢個好嘅，不過人哋要求人哋嘅啫，自己唔需要，或者話誠信只係一個乜嘢啊？係一個手段嚟啫嘛。 咁會係噶，咁但如果大家相信咁咧，就咁我哋嘅社會嘅德智體群嗰個德嘅教育都失敗㗎啦。咁通常當然講翻轉頭，我哋其實已經失敗咗好耐嘅，即係呢個唔係淨係香港嘅，呢、這個你睇好世界好多地方都係咁，即係大家集中嘅都係智體，我哋都唔係好理嘅，即係群就更加話知你群唔群，啲老師同學生都已經冇咗，即係而家講就講德智體群，其實大家都係集中考試分數就係智嘅啫，佢唔理其他。 你咁講得好好啊，即係話德智體群美，即係德係行先嘅，咁就最重要一個咧，呢仲冇人講。咁我哋因所謂德育教育啊，或者道德教育啊，或者係即係話品德啊、品格裏面咧，就真係變成一啲係空嘅空言，緬懷過去嘅理想。 我問翻一個好簡單，我倒翻轉頭問，我哋認為我哋嘅中國人嘅書院傳統咧，就係一個好優美嘅傳統。雖然而家冇咗啊，但大家都知道，譬如白鹿洞咁，即係宋朝開始已經一個好出色嘅一個教育嘅場所。白鹿洞嘅學規係咩嘢呢？就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一千年之後，當中山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創校嘅時候，國父孫中山先生就將呢五個咧就擺咗落當係國立中山大學嗰個學校嘅格言。你發覺喺大學入面，博學、審問、慎思、明辨都係智嚟嘅。篤行咧有少少係行為。但系佢呢个笃行唔系讲紧人嘅品格行为，系讲当你有咗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之后，你得出呢个结果咧，你就要坚持呢个结果去做，系讲紧嗰样嘢。其实都系一种求学问嘅方法，都系智，即系话你成个重点系在喺智嗰度。你基本上我哋连大学教育都唔系好去话点样培养，好似西方人讲所谓品格、所谓 character building 嗰样嘢，我哋冇。我哋基本上冇乜点样考虑呢个问题。 咁呢个都唔系，就话要咁讲啲话，即系话中国传统好，或者话而家世界传统都其实都系 都系噶，都近噶。但起码人哋会好多提出反省噶嘛。你譬如 Alan Bloom 嗰啲书就提出好明显嘅反省，就话我哋点可以个社会连我哋嘅品格都已经唔要求咧咁。咁但系我就发觉，如果喺我哋嘅学校入边，基本上集中都系训练智嘅话咧。咁可能當然再你可以咁講嘅，你可以話因為中國嘅傳統咧，讀書人去求學咧就係考科舉。科舉係八股文嚟噶嘛，科舉係你背曬嗰啲嘢，你去照個個人去默睇邊個默得靚咁解嘅啫。咁如果係咁嘅話，你有得定冇得，其實冇乜分別。評卷嗰個人睇唔到喎，佢純粹就係根據四書，咁仲要係根據朱子嗰個四書。咁你諗下，如果喺咁嘅情況底下，你好難喺中國嘅傳統教育入面咧，係訓練到話啊，你要有得啊，咩咩啊咁。即係呢個係比較，因為你個考試可能因為局限咗你讀書嗰個途徑咧，使到你唔係好考慮呢樣。 我當然我明白啦，即係當時裏邊咧，我係求知識啊，求我經濟發展啊。雖然我日常生活都係希望有一個好嘅人格、好品德， 但係即的確咧，就係我同意，就喺教學咁耐實咧，覺得喺邊度去教品德，邊度去教係品格咧，係冇地方教嘅。嗱，我諗以前咧，我諗喺白鹿洞孫裏面都提過，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啲老師咧係會有一個用新教嚟講俾聽咩叫做係話品德品格啊嘛，係咪啊？ 似乎我哋以前咧就個個細細個都教聽講咧就話新教重於言教，但係其實而家嚟講個個只有言教就冇新教。因为我哋整个社会都系咁啊，而家你唔系净系我哋，你睇好多地方都系咁啊，台湾、大陆都系咁啊，即系华人嘅社区都系咁。唔知系因为咩原因咯？可能因为考试，即系大注重考试分数，咁个个都谷住考试要考好分嘅时候，边个可以即系要求啲老师个个都仲做一个所谓模范俾啲同学睇？咁呢个真系对老师嚟讲，真系嘅要求可能就太过咩嘢？咁但系我觉得在老师自己对自己系咪应该有咁嘅要求咧？我觉得应该系。咁你为人师表，咁你为乜呢？ 咁但係我諗觉得就好多人觉得係为人师表其实唔系只系重要㗎，係一个职业嚟咋嘛。 係啦，咁冇错，呢个就係而家好普遍都系有咁嘅睇法囉，即係等于话我打份工咋嘛。 係啊， 咁如果咁样呢就困难啲㗎，即係你成个教育。 但係即係话呢几辑里面同你讨论就话德性德行嘅问题一首。或者你用齋咁多精神裏面呢，係要將係亞里士多德嘅呢本書再重新係用一個係解讀。咁其實個目的都係想即係唔喺本書俾人遺忘啦。譬如話，如果你喺亞里士多裏面嘅所謂嘅講德性嘅問題裏面講，你覺得係即係用一個好理想嘅方式嚟問啦，點樣可以將係融入翻我哋而家嘅教育制度啊、大學教育裏面呢？ 你問我就話有嘅，咁做唔做到一就唔知。即係如果俾我就會選擇用一啲即係我講嘅所謂 liberal arts education 嗰種嘅辦法， 即係博雅教育。 係啦，即係要你要讓你都要識，咁你要接觸好多唔同層面嘅老師，唔同範圍嘅知識，咁你對於個人嘅開啟係好唔同。即係如果你唔係嘅話，你就係好專門咁，淨係做死一味咁。我唔理，就算哲学好、文学好，你净系识哲学或者净系识文学都唔得噶嘛。 文正问你个最后嘅简单问题：我点解需要做一个有品德、有品格嘅人呢？ 咁你不如问我点解要需要做个人先？即系 我做个人可以食，我就做一个食饭啊、瞓觉里边。但系有品德、品格嘅人里边咧，你要求多啲。我点解需要做个人呢？ 咁因为你话你自己系万物之灵啊，咁你个灵喺边度先？你个灵性喺边度先？即系你同狮子老虎冇分别嘅啫，你食饱就瞓，瞓饱就食，咁你咪吓。 咁你即系话我有品德，有品德嘅时候咧，就有品格嘅时候咧，就会系就系比我只猫好啲。但我话中意做猫得唔得咧？ 咁我谂得嘅，即系而家嚟讲，你要你有自由选择嘅。你话我系中意做只猫，我系中意系做 hea 啊，我中意做宅男，我坐屋企唔出街得唔得啊？咁我人哋咁改变唔到呢样嘢。 我谂我哋今次我哋嘅三集里边咧，讨论一个亦都系一个咧表面上好似冇乜问题，大家都明白嘅一个概念，即系讲品德啊、品格啊、德性啊、德行嘅问题里边咧，经过咗同阿邓文耀博士咧嘅三辑讨论里边咧，就发觉呢个绝对唔系容易嘅问题啊，方面咧，佢有一个好深远嘅一个系传统啦，系一个从源自古希腊嘅亚里士多德嘅著作，但系慢慢演变到系今日你边讲述咧，品德德性呢啲问题咧，变成一种嘅好多有问题嘅内容里边，呢、這个好可能有啲好空洞嘅，或者我再唔明白佢点解嘅。尽管我哋可能希望有人有品德品格，但系实际上嘅内容里边咧，系的而且确系需要一个更加探讨，更加咧系需要咧系我哋研究嘅。好啊，我哋再次咧多谢阿邓文正博士。在三集里面是讨论这个重要的问题，多谢你， 好，多谢大家， 拜拜。 哲学对谈，郑希辉编导，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